第十三课，为什么要请客吃饭？在中国，请客吃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也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。 和朋友见面，参加聚会，庆祝生日时，要请客吃饭。有事情需要请别人帮忙时，要请客吃饭。有时向别人道歉也要请客吃饭。请客吃饭作为一种交际方式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因为通过请客可以告诉对方，我把你看成是自己人，我们关系很好。在中国，当你要组织一次聚餐时，先要想想邀请谁，被邀请的人也很关心你邀请的都有哪些人，他们会根据你邀请的对象来判断自己在你心中重要不重要。他们还会看看这些人中有没有和自己关系不好的人，有没有和自己关系不错、很亲密的人，然后才会决定是否接受你的邀请。公司商务聚餐，下级请上级吃饭，或者因为需要别人帮忙而请客时，一般会选比较贵的地方。而在朋友聚会时，人们更喜欢去热闹的小餐馆，或者请朋友来自己的家中做饭吃。请客吃饭在中国人的交际生活中有这样重要的地位，是因为中国人的公司观念不像西方人那样清楚。西方人公司观念很分明，但如果在工作中相互欣赏，觉得对方不错，也会邀请对方吃饭。不过对于他们来说，吃饭只是吃饭，和工作关系不大。而在中国，吃饭有时却是解决问题的好方式。以公共正式的方式谈事情，中国人会觉得太紧张。而在餐桌上，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，因为酒菜可以调节气氛。如果出现了意见不同、相互争论的情况，端起酒杯一起喝一杯，气氛就会变得好一些。小知识： 常见的中式餐桌礼仪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参加宴请时也有一些礼仪需要遵循。入座时，要先请客人或长者入座；吃饭时，也要先请客人或长者动筷子。吃菜喝汤时，不要发出不雅的声音。主人要招呼客人或长者多吃菜，有时也可以为他们夹菜，当然最好用公共筷子。主人不能只顾自己埋头吃菜，而要适时地和同桌的人聊几句，以调节气氛。聚餐结束时，要先让客人或长者离席。如果你是被邀请的客人，最好向主人表示感谢。